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到中关村调研时强调，为创新发展汇聚新动能。 公众建言13-5，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北大医院、儿童医院和东方医院今年将在大兴开设南院区。 本市暂停易爆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三环内不允许储存。 面对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北京全力以赴驰援天津。 天安门地区施工栈道，警方提示游客合理安排出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到中关村调研时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是有序书写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关村要充分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引领示范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集更多国内外高端创新要素，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和辐射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新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调研。短短5年，小米公司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迅速成长为国内标杆性互联网企业。郭金龙说，小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坚持创新，二是自觉利用在小米手机研发生产销售中积累的经验，将业务领域扩展出了手机范畴。希望小米坚持创新发展，实现中国引领、世界领先的目标。几年前，顶好大厦还是散商云集的电子大卖场，如今正在向写字楼转型。郭金龙深有感触地说，中关村核心区都在积极腾笼换鸟、转型升级，这对其他地方下决心疏解非首都功能、积极调结构转方式是很有意义的启示。千方科技公司是国内智能交通行业的领军企业。郭金龙详细了解了车联网技术应用情况，并就北京智慧城市建设、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等工作听取了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昨天出席市“十三五”规划编制书写北京非首都功能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公众建言会，听取建言并讲话。国务院参事牛文元建议，一手抓功能疏解，一手抓业态重组，打造北京发展新优势。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建议，优化调整京津冀城际交通体系规划，构建多层次多中心的城市网络结构。年勇、郭继福、连宇明、吴双、文建平、陈洪良、范云志、鲁建骥代表分别就创新驱动、破解交通难题、用足先行先试政策、科技企业跨区域发展、市行政副中心建设等内容发表建言。王安顺要求有关部门在规划编制中认真研究吸纳。他说，我们要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严控增量，有序加快疏解存量，要通过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实现自身发展，努力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方面率先实现突破，依靠创新驱动实现更好发展、科学发展。王安顺指出，当前首都发展面临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我们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精心编制好首都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通过规划，全面准确落实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广大市民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进程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随着同仁医院、广安门中医院进入大兴区后，今年北大医院、儿童医院和东方医院都将在大兴区新建南区，方便市民看病。其中，东方医院南区明年就将投入使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上午十点，家住大兴区的袁大姐在广安门医院大兴院区诊室外等待。她兴奋地告诉记者，她挂上了广安门医院心内科专家胡慧媛的号，再也不用往城里跑了。 这事里太远，到时候你也挂不上号啊，这都提前排队。你得院长不就是14块钱，人不是100，也不是200，甭看人医术高，但是人家这号不贵。 袁大姐说的胡慧媛是广安门医院的副院长。2011年，广安门医院托管了大兴区中医院后，她就成了广安门医院大兴院区的执行院长。胡慧媛和同事们有的在大兴院区全职，有的两边奔波。他告诉记者，自从托管以来，这家医院的门诊量比以前增长了55.81%。 我们在这儿新增了很多学科，增加了一个中医肿瘤学科，我们都是全国的重点专科。那么再一个，我们来了以后增加了肾内科，还有副主任专门住在这边来查房。我们还建了一个全国信息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透析中心。 由于北京五环内不再新建或扩建医院，大兴区今年将引入北大第一医院、同仁医院、儿童医院、东方医院等一批优质医疗资源。 北大医院南院区的项目在黄村新城有132亩地，计划呢在2016年春前开工。第二个项目呢，引进了北京儿童医院和一个社会资本，以区政府三方共同建设的一个盈利性三级妇儿专科医院，正在拿初步的建设方案。 此外，已有的同仁医院南区由于床位饱和，即将进行南区二期扩建项目，将新增床位800张，目前工程已经开始建设。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截至13号21点，事故已经造成50人死亡，其中17名消防员牺牲，并且有多人失联。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副市长张延坤昨天主持召开全市视频会议，通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情况，并要求下周起北京暂停生产和经营剧毒化学品及易爆危化品。市安监局危化处处长刘丽介绍，目前北京对于危化品的安全管理明确要求3环之内不允许存储，因此危化品存储都分布在4环以外。由于世锦赛和阅兵活动即将举行，昨天全市部署了特殊时期的安保措施。8月17号到9月6号，本市剧毒化学品和易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要求暂停生产经营活动，并对化学品实行封库储存。此外，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也要求暂停施工改造工作，停止动火和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本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厂区和储存仓库将实行封闭管理。记者昨天从市环保局了解到，从风向等气象条件来看，华北地区以西南偏西风为主，天津滨海爆炸事故在北京市东南方位，爆炸释放的污染物主要向渤海方向扩散，因此对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没有影响。 新闻广播消息，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计委已经派出专家前往参与救治。第一批赴天津的医疗专家由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复兴医院的7名专家组成，他们分别来自重症医学、普外科、骨科和烧伤科。北京市急救中心、血液中心已经跟天津取得联系，天津救援力量和血库都相对充足，血库已经在街头组织接受市民献血。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北京军区某防化团昨天紧急开拔现场。这支部队也是我国我军目前唯一的一支防化抢险救援国家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对防化团政委杜江的采访。 据杜江介绍，防化部队官兵接到命令后迅速集结到达事故现场。 到达现场以后啊，我们迅速展开工作，对周边的一些这个有毒有害气体啊进行监测，由我们防化兵着这个重装备防护服深入现场，最大限度的抵近进行侦查，得到了机组的数据。天地双方啊联合做出来一些措施啊，正在按步骤按计划的向前推进。根据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应该说现场还是可控的，我们对完成任务呢也是蛮有信心的。 目前就是对那个具体的物质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的结果了吗？ 这个呢，我们跟仓库的保管人员经过初步了解， 有一个初步的起诉。另外根据我们现场侦查的一些情况呢，应该有个基本概要。 杜江介绍，部队携带有照明设备，将会24小时展开救援工作。此外，部队对官兵安全进行了严格保障，救援工作将会分步骤展开。 我们防化兵这块呢，就说有一些自身的防护措施，包括重装备、防护服等等。这些措施呢，能保证我们官兵自身的安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场情况来看呢，相对比较复杂，我们是分步骤、按部就班的来吧。 按照公安部消防局要求，北京消防局昨天调派2架无人机、8名官兵赶赴天津现场协助处置。6:50，增援力量抵达现场。无人机到达天津后，已经完成了第一次任务，利用无人机给现场绘制了360度的全景图，为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 新闻广播消息，中经旅昨天发布消息称，已经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取得联系。邮轮母港距离事发地有约10公里的空距，受爆炸影响较小，目前正在组织人员排查，以确保进出港旅客安全。昨天天津港没有邮轮出发，最后一个出发的航次是前一天出发的哥士达大西洋号。旅行社也会持续关注今天出发的海纳号以及明天出发的海洋水手号的动态。 从今天起，京津城际铁路天津站到余家铺站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这一线路开通后，将与运营的京津城际铁路贯通，满足旅客从北京到余家铺中心商务区直达运输的需求。直达旅行时间50分钟左右。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天安门广场区域开始搭建93阅兵式临时观礼台。在施工栈道期间，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天安门地区采取大客流疏导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中山公园南门到文化宫南门之间人行道每天7点到16点封闭，游客途经上述区域需向北经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通行，16点到第二天7点开放人行道，但升旗和降旗期间除外。从8月9号起到纪念活动结束，每天7点到公园关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对游客免费通行，作为由南向北疏散的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游客实施东进西出的通行措施。另外，团队预约游客从早晨升旗到早上8点可以由广场东南和西南团队通道快速通过。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大庆嫂自己人，那要问问他新四军和新四军的伤病员，他不会不知道，就怕他知道了不说。大庆嫂，我跟你打听点事。 哦，凡是我知道的。 我问你的新四军。 新四军有。 这是京剧沙家浜当中的选段。这部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戏剧作品，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身处苏南沦陷区的红石村村民阿庆嫂等人与日伪军斗智斗勇，保护新四军伤病员的故事。不过，当年新四军初到苏南，着手建立毛山抗日根据地时，当地百姓家家户户关门堵窗，躲得人影都难见一个。面对这样的情况，新四军是如何一步步赢得民心，发动群众，共同赢取苏南战场的胜利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孙超峰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铁蹄踏进苏南地区，当时在敌占区饱受日伪军侵扰的当地百姓，在刚看到新四军时，家家户户关门堵窗，像见了瘟神似的躲得远远，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的讲解员冯雪说， 当时新四军嘛到达苏南后说我们是抗日的这个队伍，老百姓就会以为会不会和以前那些杂牌军啊什么的一样，或者和那些当时有的这个国民党的抗战的部队一样，来了打一段时间又走掉，所以他们当时不支持新四军，也不能够理解。 为了改变这样的看法，新四军开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那个时候就是坚决的就是不扰民，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要睡觉嘛，但是他们就不住在老百姓家，都住在村子里面的那个石板路上，而且都睡得很整齐的，还要给老百姓要让出一条路。 除了不扰民，新四军也绝不占老百姓的便宜，并且总是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 茅山这边桃子比较多，新四军他们就是经过那个桃园边上，也坚决不会说成熟了掉在地上可以捡的吃，他们要是吃桃子的话都会以这个卖的价格折成钱给这个桃农嘛，还有帮这个年纪大的老人啊，帮他们挑水啊，这些都是常有的事。所以新四军也正是凭借着这些一件件比较暖心的这些事情，就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才会支持新四军的这个抗战。 在处理好军民关系的同时，新四军的战士们也在酝酿着通过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赢得百姓的支持。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馆长孙志远说，新四军先前对刚到苏南就以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提振了苏南人民的抗日信心。 四月份到的，六月份在我们的维港发现这个地方经常有日军的这个运输车队经过，然后先前支队这个数据就是果断的下令，不行的再给我们搞一个伏击战。所以这个伏击战虽然很小，消灭的这个日军很少，但是给当时的我们苏南老百姓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此后新四军在苏南敌后又取得了一连串的战斗胜利，大为惊恐的日军也开始频频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而这时当地百姓对新四军的态度早已不是刚来时的样子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朱卫芳就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妇女嘛，她的丈夫呢叫连百生，然后有一次呢日本鬼子到她家里去，她家里住了一个新四军的伤病员嘛，鬼子问她这是谁，她说是我的丈夫。问完了话，她的真正的丈夫呢刚好从外面过来，就问他了这个又是谁，他说这个我不认识，后来呢就把他的丈夫抓走了。 从刚到苏南时被拒之门外，到日伪军扫荡时被当地百姓像亲人一样保护起来，新四军用模范的群众纪律和一场场胜利的战斗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共抗击和牵制了日伪军十万多兵力，击毙击伤和俘虏日伪军四万多人，为减轻正面战场压力，有力配合华中和全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四军不愧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个熠熠闪光的永不磨灭的番号。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志愿者誓师动员大会及培训班昨天举行开班仪式，来自首都高校和社会各界招募来的2760名志愿者将分3批全员参加培训。 本市启动自住房网上申购以来，全市已经有1434000户次家庭通过了资格审核。截至7月28号，本市共启动申购46个项目，能提供房源46765套，一半项目已经售罄。与此同时，有78000户次家庭被剔除出申购家庭资格。 中石油、中石化等知名央企与北京城建等地方品牌企业昨天在京开展了央地企业对接交流，搭建央地企业共同走出去平台，首批3个海外合资项目签约现场，总额近12亿美元。 市规委昨天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16年标准及标准设计图集制修订项目，征集范围为保障民生、提高养老服务设施品质、提升城市交通设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6项。 昨天中午1:42，北京地区电网最大负荷达到1856.6万千瓦，这也是入夏以来北京电网负荷第4次刷新历史记录。目前北京电网运行平稳。 北京市红十字会近日表示，将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业务培训， 与卫计委组建协调机构，做好适时启动各项准备。 北京市2015年高招录取工作顺利结束，含艺术类录取的统考统招实际录取51022人。由于今年首次实行了考后支分填报志愿和大平行的志愿填报方式改革，一本院校尤其是211高校的分数线大幅上升，但是一些三本专科院校出现了招生困难情况。 东京审判资源库今天将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线，内容包括国家图书馆近年来从海外征集到馆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49000页，中英文判决书各1200页，证词证据文件4949份，庭审现场历史照片384张等。 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献展，从今天到9月20号将在国家图书馆开展，展品包括新善本、日记、手稿等1500多件，其中部分展品是首次展出。 北京台湖全国社科图书订货会从昨天起在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举行，本次订货会主题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展销抗日战争、二战历史、核心价值题材以及军事题材等热点图书。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东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5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天津港危化品爆炸之后，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谁赔付？鼓励社会资本建停车楼，配套政策应尽快出台。下面是详细报道。天津滨海新区的集装箱码头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一家名为瑞海物流公司所属的危险化学品仓库8月12号晚上11:30左右爆炸。国内某知名财产保险公司业内人士张女士说，对于这场意外造成的人员伤亡，出于社会责任原则，有可能最先得到相关保险公司的理赔。 爆炸引起周围很多民居受损嘛，首先看他自己有没有对自己进行意外保险。大的公司来说，都会给自己的员工进行意外保险的。问一下自己的公司，包括一些学生，学校里边也会给学生保意外险的嘛。这个要看，如果说对自己的人身没有保任何险，那么要看这个仓储公司就引发爆炸的和一些事故相关的这些公司有没有给自己的财产投保相应的引起人身损伤的保险。如果有的话，受伤害的也可以去要求索赔。只要是事故发生，那么肯定要去追求责任。有的时候即使无责，就是引起损失的这个方，他也是需要赔付的。 爆炸直接引起爆炸点附近仓储的大众、雷诺、保时捷等品牌的近万辆进口车被全部或部分损毁。有报道说，天津港进口大众甲壳虫、胡瑞等估计共烧毁汽车2748辆，仅雷诺品牌完全损毁的车辆约有1000辆，价值就在2亿元以上。财产保险行业张女士解释， 因为这批车呢，现在首先是停放在这个仓储公司里面，它还没有投入市场，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车险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代售商品。那么它所涉及到的险种就是财产险，有可能是物流公司不同品种的汽车公司去投保的。 对于有人担心的重大事故之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赔付额过高，甚至出现赔付资金不足的疑问，业内人士表示， 如果说这个大众占比比较大，比如说占到80%的话，那么他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比如说涉及到800万的保额的话，可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风险，他会对这800万再进行一次再保，再向再保公司去再保，也有可能产生分保，可能会对这800万再找其他当地的这个保险公司去分保。不同的保险公司来说，会对这批货物就是签署一个分保协议，比如说在整个保费来说，我收了10%，对于货物的总损失金额，我也承担10%的。 国家发改委日前建议完善停车收费政策，全面放开社会资本全额投资新建停车设施收费。作为社会资本投建的停车楼，方庄地区的红建停车楼已经运营了一年左右，停车费不够运营，投资者呢希望尽快出台配套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这座停车楼位于方庄环岛的西北角，一层是底商，二层和三层共有150个停车位，其中约有2/3被附近居民和商铺长租，剩下的是临时车位。红建停车楼长租车位的费用分为480元和580元两档，临时停车的费用是每小时6块钱。在楼下汽车美容中心工作的陆先生说，停车楼比较受欢迎。 这刚建好就没有车位了，人其实车主也不愿意把车停马路边，第一不安全，第二剐了蹭了的，保险公司还免赔30%。 停车楼临时停车如今实行政府定价，发改委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逐步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实现停车收费市场化。一位在这里停车的市民表示， 没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什么样，他应该也是得有一个条条框框，那是涨多少%，他不可能一下把它翻一倍是吧。 红建停车服务中心的总经理李先生介绍，按现在的收费水平，停车楼一年收到的停车费大概有70多万，支出的运营费用有100多万，实际上入不敷出。如今停车楼以一层商铺的租金收入来补贴亏空， 商铺的这个盈利啊，一收回成本，二呢逐渐降低周围居民的这个常住的停车这个费用，至少不会涨价。 李先生表示， 那你涨那个价，那老百姓接不了都跑了，那你还不如稳定的收一点呢。这个放开了也不会胡涨价，也 是吧？ 它以市场接受为原则。 据不完全统计，方庄地区的车位缺口在2000个左右，150个车位对于这样的缺口来说，显得有点杯水车薪。长期在这个地区生活的陆先生期待，政策出台后，实施的细则能尽快公布。 比如我看着那块地儿了，就一些相关的手续能不能个人能不能办下来，这是我相当关注的。我想做这事儿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邮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邮轮产品，刷工研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冰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了，关注路况。目前广渠门桥、广渠门桥南到广渠门桥北由南向北直行车多；复兴门桥、复兴门桥北到复兴门桥南由北向南直行车多；双井桥、双井桥南到双井桥北由南向北直行车多。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金价跌了怎么办？ 去农行开通账户贵金属啊，双向交易，金价涨跌都有机会挣钱。现在还有交易大赛和抽奖活动呢。 农行账户贵金属，投资灵活更便利。 详询95599，中国农业银行。 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服务，网银申购优惠更多。